其实越往高级区走，竞争的玩家越少。这一点道理大家都是可以想到的。关键还是自己有没有在高级区里活下来的实力。有这样自信的玩家，叶修估计现在应该都已经前往罪恶之城这样的地方了。这一路奔波下来，路上叶修倒还是捡了两个圣诞小偷。圣诞小偷还是有一定实力的，至少远比同等级的炼级区小怪要强。小怪都只是些普通攻击，没什么花样，这圣诞小偷却是如玩家一样有职业。有职业就意味着有技能，通常这样的怪那都是 BOSS 级别的。圣诞小偷相比之下只是没有 BOSS 那么变态的攻防以及生命力，不过拥有更多的攻击手段意味着战斗的变数更多，圣诞小偷还是远比普通小怪要难缠的。叶修这一路下来，自己才杀到了两个圣诞小偷，但是被圣诞小偷杀掉的玩家却已经看到有五人了。而此时的圣诞猎手榜单上排名前列的通通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玩家，居然在这样的活动中，高手通通都因为运气而沉沦了。技术再好，遇不到圣诞小偷还不是白打。不过这当中却有一个例外，千城。这家伙此时居然高挂31到35级榜单的榜首。至于这家伙，显然绝不可能是靠运气拿到了这样的成绩，完全是靠无下限的抢怪。圣诞小偷的第一级归属规则固然是避免了很多抢怪事件，却也无法完全阻止，而这种规则下会发生的抢怪事件只会是更加恶劣。怪没有办法靠输出抢到，那么只有是击杀掉杀怪的玩家，那么这个圣诞小偷自然变得无归属，这之后自然顺理成章的就会被拿下了。只不过这样做未免会把自己变成过街老鼠。叶修怀疑千城如果真的这样保持在榜单中领先的话，那么今天世界频道的主题就将是对这个无耻的抢怪者的群起而攻之了。说起来这家伙现在也已经抢了好几个了，世界上没有出现骂声吗？没注意到榜单前，叶修还真没留意过这个。此时看看世界频道，却全是些痛骂活动太破，杀不到圣诞小偷的。一瞅到世界频道，叶修又不由想起了昨晚霸气雄图的苦逼。虽然对他而言，谁拿下副本记录已经根本不重要，但叶修还是点开榜单看了一下。榜单没有变化，霸气雄图买去攻略也只是一个早上，不过烟雨楼拿到攻略可是一个小时后就已经弄懂攻略刷出记录了。叶修并不觉得霸气雄图的素质会差到哪儿去，而且他们又是这样的处境，应该是迫不及待就刷记录的。照了他的攻略，就算不能把烟雨楼的刷下去，但也总会在榜单上留下点痕迹，但现在看来却是什么也没有。如此想来，恐怕是霸气雄图眼下没有合适的战号角色吧。重点培养的角色自然是炼级的积极分子，此时大概早没了一线峡谷的副本次数，霸气雄图此时估计角色是有的，奈何却是要等到明天副本次数刷新。 这天等的估计心都在滴血吧， 叶修感慨着。现在就完全已经是看八卦的心态了，也用不着偏袒哪一家工会。而他的面前罪恶之城37到39级的练级区终于已是出现在眼前了。罪恶之城一踏进这片练级区以后，连天色都已经变了，上空乌云密布， 飘着蒙蒙细雨，时不时的会出现一声闷雷。整座城市都是邪恶的黑色调，笼罩在雨雾之中，让玩家的可视距离变得很近。细雨的沙沙声和时不时响起的一声闷雷，更是挑战着玩家的听力。在荣耀里，很多来自身后的危机可都是靠听觉和经验来发现的。叶修的军木校刚一踏上街道，天空就是一个炸雷，一道明亮的闪电自天顶降下，刹那间将整条街道都是映得惨白。叶修在此时突然出手，鼠标一旋，军魔校拧身朝着左侧一室伸出了千机伞，伞面打开，上翻合拢，扑一声响，这记龙牙稳稳地击中了左侧的目标。闪电下一张苍白的狰狞面孔，满脸都是雨水，此时却是手持着一把寒光毕露的匕首朝着军魔校刺来，结果却是被军魔校抢先一矛击中。这是罪恶之城的居民，也就是这里的炼级小怪。荣耀刻画细致，就算是 NPC 小怪也是通过游戏中的角色模板随机生成。其实就算是树林里的哥布林，如果细看之下也会发现其实模样并不完全相同，只不过那种非人的怪物在人看来怎么都是一样的。但是像这样的人形怪，玩家却是一眼就能分辨出五官、性别、体型等等上的差距。不过这些也不过是为了让游戏世界更真实、更生动罢了，对于角色的战斗水平来说却是完全不会有什么影响。龙牙击中，跟着就是一记天击，已将这居民挑上了半空。这人面目凶神恶煞，袭击也来得突兀，这要换作普通的一个玩家肯定要吃点亏。罪恶之城特殊的环境和天气已经给玩家带来了一些烦恼，而这里的居民小怪更是好战性极强，仇恨范围超大。就像眼下这位，之前还是蹲在街边的排水沟里，军魔校刚一踏上这街道，立刻就被惊动。不过很遗憾，他遇到的人是叶修。荣耀里的竞技地图其实很多就是脱胎于网游里的环境，如罪恶之城这样的街市和环境，竞技场里也有类似的对战地图。不过对于普通玩家而言，恐怕不会变着法子去试各种地图。但是叶修不一样，他是职业选手，任何一种地图都是他们需要练习、需要熟悉的。叶修这么多年的游戏经历，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荣耀里还有什么样的环境会是他不熟悉的？罪恶之城，新人玩家初到这里，降低的视野和纷乱的音效可能会让他们觉得压抑，居民们这种突兀的攻击更有可能让他们受到惊吓，但对叶修而言，这些实在太稀松平常了，他应付这些就像应付新手村外最最简单的地图环境一样。天机之后，千机伞在军魔校手中任意转换着战斗形态，各种技能随心所欲地打出。区区一个炼机小怪也能制造出困扰的话，叶修也就太对不起他的身份了。不过较高的等级压制毕竟还是削弱了军魔校的杀伤力，虽无悬念，却还是费了一点时间才将这居民击杀。只可惜罪恶之城这边的居民任何一人都要高过军魔校五个等级，最终得到的经验和去杀新手村小怪似的，少的连安慰奖都算不上。叶修当然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没经验的居民身上，击杀了这一人后很留意了观察了一下周围，九点、十一点、一点方向都有居民在晃悠，这些居民的仇恨范围当然早被玩家研究出来数据， 只不过一般玩家得靠鼠标滑过确认坐标来掌握距离，而叶修这等经验的顶级高手，距离感已经可以靠自己目测来捕捉了。这三个居民此时的站位却是将这街道堵了死，无论怎么走上前都必然进入三人之一的仇恨范围。不过三人却都不是很安分，都是来回晃悠着。叶修看得真切，君莫笑走上前去。前冲，看准酒店方向，居民向左移了两个身位后，叶修连忙抓住机会，让君莫笑疾跑冲了过去。后跳，十一点的居民突然停步，转身朝回溜达。叶修连忙操纵君莫笑接连两个后跳，在这居民仇恨范围的边缘上打转。偏右30度，又一次确认了一下三位居民的站位后，叶修做出下一步判断。君莫笑偏右30度斜冲了进去。移动过程中，角色的视角不断地转换着，观察着三位居民的举动，稍有反应立刻做出调整。终于进进退退，转转折折的，君莫笑在没有惊动三位居民任何一位的情况下，从他们当中穿了过去。过程是有些繁琐，但至少还是比杀一个居民开路要节省时间的多。 都到了吗？ 穿进街区后，叶修拉开好友兰和苏沐橙、汤柔招呼着。 到了，到了。 两人相继回答着。 加油吧。 叶修也只是如此说了一下。三人此时完全没有碰头的必要，那样反倒是自己人互抢小偷。虽然规则中也是允许组队的，不过组队的话，每个人分到的积分却是会大幅度削弱。到底是组队效率还是单人效率，这活动刚开始还没人实践出结论。但叶修以他的经验来看，组队是为了让战斗简单化，得到虽少但是频率却高，所以单人如果是有足够战斗力，却是要比组队更有效率的。毫无疑问，叶修当然是有战斗力的，不止他，苏沐橙、唐柔都远比普通玩家有战斗力，他们也都没有组队的必要。招呼了二人一声加油后，叶修又是给初到此地的唐柔稍稍交代了几句罪恶之城里一些要当心的地方，以免他经验不足阴沟里翻船。 多细心听着点，虽然这边杂音很多，但是小怪攻击的声音是不会被完全掩盖的，你要习惯在这种杂音中听到你需要的声音。 叶修刚刚给唐柔发出最后一条消息，这一条已经不是只应对罪恶之城了，而是游戏记忆中应该掌握的一项内容。 明白了。 汤柔消息回道。两人此时其实就隔一台电脑而已，不过要听游戏里的声音嘛，所以也就没有在游戏外进行交流。不过陈国却是不管这些，此时一眼瞥到汤柔的屏幕，立刻惊讶。 你多少级啊就来罪恶之城？ 一边说着一边又回头朝叶修这边看了一眼，又一次惊讶。 哎，你也是啊。 结果没等叶修搭腔呢，陈国已经异常激动起来，手指直接就戳到了叶修的电脑屏幕上。 小偷啦， 看到了。 叶修无奈地和游戏外的人交流。 快打呀， 我不想惊动小怪啊。 叶修说着，他早已经盯上那个圣诞小偷，只是这家伙此时身遭有两个罪恶之城的居民，此时攻击两个居民却是一定会被惊动。叶修想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陈国当然也明白叶修的用意，于是那边的游戏也不顾了，一起帮叶修死盯着他这边。那圣诞小偷似乎觉得很安全的样子， 就蹲在他那角落里一动不动。身遭的两个罪恶之城居民却是不住地晃来晃去。 哎，快动手！ 陈国突然撞了叶秀一下。 右边还差一个身位呢。 不会吧？ 叶秀鼠标一上，点到圣诞小偷时，显示了圣诞小偷的坐标和身位格。再点到那右边的居民时，自然又是这居民的坐标和身位格。而这两个角色又不是同在横轴或是纵轴上，却是没法一眼就看出来。二者的身位距离还得用勾股定理去运算。这是普通玩家对这距离掌握不好的原因。这么多道步骤，而且勾股定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口算搞不清楚的。倘若是战斗中的话，哪有时间给你去算这个？就算是眼下这种比较有时间的情况，陈国敲出计算器去运算，等他算出时，却发现果然还差着一个身位的距离时，那居民却早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而叶修依然在沉稳地等待着机会。 你这样耗下去，不如上去一起全杀了吧，你有这个实力吧？其实啊， 陈国说着。 别急， 叶修却是不为所动，似乎很有把握一定会捞到机会似的。 我看你等到什么时候。 陈国正这样说着，屏幕中圣诞小偷左右的两个居民却已是齐齐向着左右分别跨出一步，而君莫笑就在此时端起了手中的武器，火光一闪，一枪已经打出去。子弹的速度自然是极快，陈国听不到叶修游戏中的声音，就看到那一枪正中圣诞小偷的脑门，一簇血花盛开了。圣诞小偷跳起就朝着君莫笑冲了过来。此时左右两个居民都已经转身又朝回溜达，但是攻击已完，这一枪是爆在了他们的仇恨范围外。此时他们回转过身，仇恨范围里只见圣诞小偷朝着君莫笑冲杀了过去，这个却不是他们会理会的。只是那么一瞬间的机会居然都把握住了，对距离的计算，对子弹飞行速度的考量，这些恐怕通通都要有了解。自己能做到吗？虽然早知叶修是不一般的高手，但是目睹到这样的一幕时，任谁也会舍身处地地去衡量一下自己。陈国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备受打击。至于叶修怎么击杀这个圣诞小偷，他却不想去看了，因为直接从叶修的屏幕去看他的战斗，陈国根本什么也看不明白，这一点他早就知道了。陈国不去看叶修那边，头一转顺势又是飘了一下唐柔这边，结果一眼过去就目瞪口呆的，情不自禁又回头看了一下叶修这边。这两人的情况实在是太截然相反了，叶修那边精打细算的，连一个罪恶之城的居民都不想打搅到，唐柔这边呢，那叫一个热闹。他的韩嫣柔此时是一路狂跑，视角回转后瞟过的几个瞬间里，陈国已是看到那追杀过来的居民少说也有十数人吧。这唐柔搞出的动静真的不是一般的大，而且看他这样子还有越高越大的趋势，这慌不择路的继续狂奔下去，于雾之中一个没留意，立刻又有居民的仇恨范围被他触及到，立刻又添新的追兵。